午夜會高峰，煮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葉輝。 最近這宗新聞，我覺得徐文前文革紅衛兵登廣告向受害老師道歉。首先他在哪裏登廣告呢？是不是大陸的報紙還是外面的大紀元、法輪功那些刊物？在大陸的報紙沒理由收他這段廣告，因為你知道現在 這個文革已經有重新的評論，屬於探索，就不是豪傑。這些前紅衛兵又說自己鬥先生，這些是當時的一種鬥文革的文化。 包容下就沒事，那隻所有都包容，這不是我講的，香港學者說我聽，只要是文化就要包容，是什麼是文化，你說是不是？譬如說徐地柯屎的文化、徐地吐痰文化、打尖文化你沒聽，那就包容。坦克派坦克鎮壓的文化，是不是應該包容？ 即是包得比喻，所謂的東西不是說沒所謂，已經不用用一種平常心，眼光去看，就而且都發生了這麼多年，就凡事應該向前看。 咁你咁講得好啲，有啲人話唔死都死咗啦，你想佢點呢？亦都可以咁講， 唔死都死咗，你想佢點呢？咁你即係聽到呢啲説話嘅時候，你都要包容埋喎，係嘛？ 咁啊係， 呢個世界冇乜嘢唔可以包容。 咁啊係，咁啊，咁啊，聽眾啊。 我發覺陶先生真的好笑，之前政府公佈的事情大大聲聲說政府不可信，我沒有說過政府不可信，我又沒有說過，你好像沒有這樣說，大哥這樣說，或者李慧玲這樣說，我沒有說梁振英不可信，沒有說過，所以不知道他哪裏聽，但為何政府說沒有被黑客入侵又會是誠實可信呢？這些又算不算亂擺龍門呢？ 做人做事保持一貫的價值觀信念，不要因為對象換成美國政府就變成這個樣子。如果這樣閣下就沒有資格說中共那些是五毛，因為你也不過是五美帝的五仙兒。真的，我覺得真的挺好。跑完馬輕鬆一點，講得。 我覺得很好笑，我覺得政府是可信。你不相信梁振英，你相信誰？他說沒有僭建就沒有僭建，我相信。你說對不對？那就是。沒有，那怎麼辦？我現在不是說相信美國還是甚麼，我是說今天是你黎棟國出來說沒有發現 網絡是被人入侵， 中大亦都， 我不理你黎棟國這句話可信還是不可信，請這位聽眾聽著，我不理你黎棟國和中文大學聲稱說沒有發現被人入侵是可信還是不可信，總之這件案到現在為止就沒有原告，沒有原告不等於說沒有犯過那宗罪，所以這位洪先生我想 我不知道周千空不知道他是不是邏輯理念有些問題，法庭時事都將被告無罪釋放，無罪釋放不是等於你沒有做過那件事，是證據不足，原告撤銷檢控，控告沒有足夠證據就叫你走，法官不是說你沒有做過這件事，今天黎棟國說 沒有發現政府的電腦，沒有發現被人入侵， 我沒有說我信黎棟國說的是真 我現在就叫趙黎局長這個字面來到論斷。 現在史諾登說 CIA入侵香港特區政府官員的網絡， 現在這件事,人家說沒有 沒有發言,即是沒有原告。 沒有原告即是不成案。 不成案這傢伙是否要回去？ 何解這位陳先生說我 是美帝五仙。 所以語言陷阱,你玩 你不夠我設施都假,真是我不是我串你。 你聽清楚才好上網,你回我頭,大哥,是不是? 好了,另一位聽眾,Rubbish Band 前身Rubber Band和Mr.叫收皮,什麼事? 即是樂隊，樂隊，人們可以這樣武斷，誰知人家都喜歡在七一收的錢上台表演。你香港是一個很自由的地區，一個城市，你不可以罵一些自願在七一那天慶回歸在彈吉他的樂隊，你不能這樣說他，你最多不去看。 最多事後你說我不喜歡你,我不做你粉絲， 但你不能人身攻擊,人家說人垃圾不如。 我覺得,香港是自由的。我昨天也說 那些人半價出來賣東西是有這樣的權利,有這樣的自由。 你幫不幫請是你的自由。 但我們由旁觀者來分析， 就覺得一千間武力,即是歸零高、足浴店， 應該就是特區政府做大股東的迪士尼帶頭半價。 甚至迪士尼開始 屈臣氏、百佳、惠康、豐澤 全部半價。 還有不得已 2點至5點在紅磡 全港殯儀業聯會宣布香港殯儀館、萬國九龍世界一起愛國殯儀業登廣告。 在7月1日2點至5點 殺手陳環雲歸天國的人士將會獲得半價殯儀，靈堂堂官全部收半費。 這樣就有力。 如果這樣,會不會有些寬限呢? 2點至5點,我剛剛1.9 或者5.1 這樣又以醫生簽出死亡證 寫的時間為準， 難道又要申請司法覆核? 我不給你理由。 或者找區議員、就地議員劉千石拉我橫額，不好吧。 即是這樣,我們就事論事,沒什麼。 所以這些,說到現在,誠信的問題 很難說,我沒有說美國政府有誠信。 我意思是,你不信他,你信誰? 他真的沒有誠信,既然沒有誠信,為何他說退市? 他說上一季消費低,整個市香港又跟著他,是六七百點。 你說我們這些是跟美國佬拉友後面的, 香港的股市,股民不是仲洋佬。 你應該不要相信他, 你相信我們偉大祖國。 你聽聽美國的議員,他更加這樣說, 全世界那麼多語文,你不學,你學中文? 一定是跟大陸有關。 你的資產,全世界那麼多地方,你都不轉移, 你轉移了去大陸,你一定是有關。 美國人一樣是用這種邏輯。 全世界那麼多語文, 你不學,你學英文? 那你還不是英國? 跟英語有關係? 文革當時就這樣說。文革當時定性叛徒內奸公賊劉少奇的老婆 王光美是美國特務。 因為她是美國興辦的教會大學畢業。 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是交通還是邊間說是美德，劉少奇本土內奸工廠後來在開封死時聽過胡蘇的牆都去吐詞，這不知道真還是假，我見過或者這些是迪士毛澤東思想的右派分子造謠，因為現在上面都有 很強的聲音要求肯定文化大革命，覺得毛澤東主席是一個偉人，我覺得這樣的論斷亦無可厚非，因為中國人的確需要一個像毛澤東這種領袖來領導他們的思想，教他們如何做人。 你看上大陸現在文化很多人，他們都會這樣說，不單止鄧小平可以諾貝爾和平獎，如果未死，照梁振英的邏輯，毛澤東都應該是諾貝爾和平獎，因為如果你不是這樣鬥， 宣泄了那些可能造成更加亂，你在那種情況下都能夠過渡到所謂探索期漫長的三十年的探索期，他都還和平。如果用這種包容的眼光去看，現在的確是說不能用後三十年去否定前三十年，我再說一次<笑> 這是現在習李新政之下對於整個大陸六十年的很中肯的評論，以前的三十年包括了十年文革不是浩劫，是探索。你的小孩學行路走走走跌低都是探索，不跌不得大，你游泳不喝兩口水你都不懂游，老老實實。所以不應該踢球，如果你不吃過幾個波餅，不應該用這些西 西方的觀點去攻擊我們自己的國家。 好了,網絡8B1903.com 多小天下事,進赴笑談中。 光明頂 陶傑,葉輝。 各位聽眾們， 陶先生、葉先生覺得今年七一會有多少人遊行？ 葉先生,你猜你買多少? 你說警察那個還是主辦單位那個主辦單位那個就十萬人 十萬? 很稅料,你想五十萬? 我猜最多兩三萬,我看死你 人家這次給你千多間,你怎會不去買東西?不想清楚五折 很划算,不去買還是人 大家去買東西了,當然了,所以我猜這招很有效 因為我一向都不貪，這個小龍DNA是口腔、飲食緊要過這些民主詞，我猜兩三萬左右，這個是有效，再加上一些rubber塑膠，再加上免費暢遊，節目很豐富。如果你跟他 我猜不是我希望的，我預測是很客觀的，他又說陶先生不如握手賭餐茶，你說我請你喝茶 不是問題,是時間的問題。我猜兩三萬左右,加上我們梁先生的班子,公信力也挺夠的。 到時,這次對撼很好看,用這個 千人五折優惠大軍來撼你五十萬也好，我猜他不成軍，所以這些不買東西不是人，你到七一下就打倒。 那你不如還問一件事，六四無端端下雨下到今天都未停過，你猜七一下不下雨了？ 七一看下不會下不下的如果不是像六四那樣下這些很難說肥佬禮說今天他說你猜我神探你猜我神仙我怎麼猜到不說這些還有十多天有待觀察沒問題他還有沒有事問你你猜多少人沒有沒有 梁振英、張振遠、林品強、麥齊光、陳茂波、誰有公信力 都說了,這些聽眾意見 說回文革現在鄰近地區最新的形勢的確有很多民眾 很懷念毛主席領導的時候,因為當時至少沒有貪污 以及物價,雖然沒有什麼食物 但這確實,當時你吃的魚、肉很好味 要是你吃不到,吃到一定有營養 這個本人自己經驗為證 是的,你上去看下去,那些紅星糧油店,看下去那些 那些貨架是急的但你拿著一張肉票買到半斤豬肉是很微的香港當然所以你也難怪現在很多中國人懷念文革的時候包括我們薄書記唱那些紅歌聽說現在有機興判所以我買大小我都不要去拘那麼多我現在只能說一聲薄書記很懷念文革在四川都很多人 跟隨如果現在要全國大陸直選叫毛澤東的孫無新宇出來挑戰習近平做下屆總書記我真的不敢說誰贏我們習總會臨硬撞我猜毛新宇也有六七成機會會贏 尤其是出場 若果贏到又不是,我覺得又不錯 電視辯論 你看上YouTube,他口才不會差得過梁振英多少 一說到毛澤東的詩詞如數家珍 昂首挺胸,很有自信 戴頂軍帽,穿套軍裝 都很有型 所以這是最新的趨勢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過份解讀這些參悔巴金都曾經說要說真話但他說真話時他又不知道你在探索他以為你是真事他一定要說真話你說了真話你就不知道別人在探索你就說了所以這些不過他都死了巴金書你看不看我覺得悶得抽筋巴金的書 我只看過一本我只看過一個我看看黃奕那些好看過那些句句你句句都沒有但句句你讀下去句句有名中文很差水平但香港人你也同意那時候他探索 他探索中文探索中英語來寫中文香港現在的觀點為何中文這麼差你看回30年前讀中學的課程讀巴金讀到抽筋中文就是一鑊金所以巴金不能看真的我們小時候看的 漢神神而淚沾沾的這個朱字稱背影這個第一句就不通我與父親不相見二年如了這是什麼說話第一你這個我字為何放在父親前面這個視為大逆不孝這個永遠都是父親與我什麼叫我與父親不相見二 哪有說二年餘呢?兩年多,沒有人說二年餘 我看第一句已經知道狗屁不通 死了，現在香港的人真是可憐，他們都在探索。好了，明晚11點再說。<笑>